单身的从前。当啤酒一杯一杯又一杯，白马王子的身材不复当年，那些曾潇洒过的昨天，如今成过往云烟。当啤酒一杯一杯又一杯，又想起初恋情人的脸，多希望不要被我碰见，把牵着小孩大步便便。也不醉不归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干了吧，卖看拖，反正回到了家，我保证一定会挨骂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孙悦演唱的《香水》，梁静茹带出的《无解》，花儿乐队带出的《尘埃》。 那种香味会让你想睡，在夜里摸索着梦的感觉，无法消散的泪，欢喜和伤悲，让人如何将心情再翻过一眼？什么香水会让你在梦里埋怨夜色的漆黑，难以承受的罪，缠绵或心碎，让人不想再追问是谁需要安慰。原来香水如同眼泪，在尝过它之后才会有体浓郁的滋味，迷惑多少寂寞的心扉。你是否也曾醉过而痴迷不悔？为心爱的人擦上香水，只为感情掉泪，所以

才是我的永恒。 像一场

起容易让人心，我想那是否有点过时，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却看不到你在哪里。我想美丽能否不用装饰，我想爱你能否不努力，不用哭泣。爱你爱到温柔清澈，像不擦根针会变成的爱的曲折。难道我的世界，难道我们之间不能留下音乐不擦肩？之间看你的念真会变成不能不分辨，难道我们没有曾经的思念，为什么不能来到 来听歌。好长时间没有听到朴树的最新作品了，所以呢也是格外怀念他的声音。我们来听一下朴树的这一首《别千万别》，光良带出的《想你在》，林忆莲演唱的《哭》。 说 两个下午，一个人躺在沙发上，望着电视播放的节目，就是没人演我此刻的心情。天快要下雨了，一个人忙着地方躲，望着细雨纷飞的街头，始终遇见有张熟悉的脸孔。等我在想什么，想你在每个季节转换中心情会不能无欢喜，你哪一个地方才有你的梦，才有你的梦。想你在这个迷乱城市中日子会如何，匆匆浓浓是不是听歌的时候也会哭着想我。

阳光洒在我的身上，我要一辈子永远拥着你。啊呜哦哦，春风拂在我的脸上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哭着眼睛。 自在的遨游。

也不必在意谁爱得比较深，只要彼此的情真，爱我到今生，不要问来生，只要两颗心那么真，无求一生有多少时间，一瞬间